春意老的目标转回到了他们的群，而与我炸的会长群。他不是一个喜欢用消息聊天的人，所以在没什么重要的信息要交流后，对群消息的关注就不太多了。会长群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突然安静了，翻看聊天记录，说话的会长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每一个都像是遇到了什么急事一般，突然就退出了聊天讨论。 直至最后，一个未完的话题就那样搁置，像是被人突然掐断。不会吧？群聊天的反常让春意老意识到，养成被抢的悲催，看来并不是独独发生在了他们兰溪阁身上。这一个个突然放下聊天的会长都干什么去了？是不是都收到了消息，发现自家的野兔 boss 被偷袭了？难道都是星星干的？ 一想到这一点，春意老顿时有些惊恐。怎么可能？他们这么多家工会都在寻找养成，即便现在坎萨斯城更加关注一些，但对其他主城的排查也一点没有放松。为什么？为什么星星工会就能这样效率，就能这么快的把每个主城的养成都找出来？星星工会那边有什么情报啊？ 春意老忍不住转头问一名属下：“消息？情报？”这属下怔了怔：“没有情报，没有情报，腾不出人手了，大家都在忙着各主城找养城呢。”属下报告。春意老瞬间怔住，他忽然意识到了，星星如此效率地找出养城，用的是何种方式了？一种很简单的方式。 在工会里发一条消息，让全工会的人在主城留意，留意有没有这样刻意养成的强大鬼怪。这样简单的法子，各大工会为什么没有用？一个字：慢。这样的节奏太慢。从军墨校突然跳到排行榜第一得到情报，而后一堆会长在群里虚伪的交流，而后回头各自制定方针。 一开始还要隐秘行事，唯恐被别人察觉到自家的念头。其实呢，多余。这种提防太多余了。在这种情况下，谁家会不动墙养成的心思，还这样互相藏着掖着，有意义吗？大工会们就是顾虑太多，他们又想在这上捡便宜，却又怕在这上耗费太大，得不偿失。 所以他们希望可以出其不意，希望一击必杀，而不希望陷入各有准备的攻防战。结果呢，各家鬼鬼祟祟，最后却又鬼祟到一起，意图依然是全面暴露。甚至到了这一步，他们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还没想到在工会里直接发动全员搜集信息。一个坎萨斯城的消息，还让他们兴致勃勃地聊到一块儿去了。 可笑，真的是太可笑了。春意老在此时真的是笑出来了。就在他们还在群里计较坎萨斯城会怎样的时候，星星的全员发动早不知道进行多久了。那时候说不定就已经把他们各家在主城养成鬼怪的位置给侦查出来了。各大工会想玩出其不意，暗地里行事。 星星工会明刀明枪，直接工会频道里大呼小叫，到最后呢，星星的大规模行动反倒成了隐秘行动，给了他们一个彻头彻尾的出其不意。因为他们要隐秘行事，这就需要绝对亲信来完成，而控制卧底角色的也必然是工会亲信，临时的抽调让卧底出现了真空。 结果，星星这样的大规模行动，他们愣是一点也不知道。到底是他们的愚蠢，恰好让星星的计划更加完美，还是说叶修一早就猜到了他们的愚蠢？春意老也不知道。总之，群里的沉默让他知道，所有工会都在为他们的愚蠢付出代价。长期以来的争斗，居然让他们这帮子人全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春意老又一次忍不住笑了。而群里，这时候终于也有工会会长发现了群气氛的诡异。 从一个个的突然潜水中发现了问题。 星稀， 中草堂的天南星就说了两个字，表情一个接着一个，石化的、狂悍的、发怒的、抓狂的、摔的，所有人顿时心知肚明了，十有八九他们这帮人全被星星给端了，有没有漏网之鱼已经没人有心思关心了，所有人都跑去看积分榜。这个本来就不停有人在留意的，如果有君莫笑那样一下子窜到前列的，肯定会被注意到。然后星星在清理他们的养成时却没有人注意到，因为星星是组队去的，君莫笑一个角色单杀水藻怪进吞625分，当然榜单上狂升，那相当于他一次杀了六个鬼怪。而现在星星组着队去杀，均分到每个人头上，提升幅度一下子就小了很多，这种起伏在整个榜单中到处都是，实在无法被特别留意到。直至星星全队的角色一个个都从不知哪个角色挤到前200、前100、前50乃至前30时，大家才发现星星的这个整体蹿升很不寻常。而从这里各家却也都意识到，星星抢走的养成根本就不止他们一家。如烟雨楼这般率先被抢而却秘而不宣的做法果然收到了回报，虽然自家没能抢到便宜，但是看到别家工会像他们一样也是吃了一样的亏，烟雨锁楼心情要好上不少，而且相对来说越早被抢的损失还相对少点。表情之后，会长群中继续沉默，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了。对叶修、对星星进行谴责吗？大家都在做着一样的勾当，区别只是星星做成了，而他们失败了。这就去谴责的话，那和打自己脸也没什么区别。众会长这次没有在沉默中爆发，他们在沉默中散去了。各家都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通知了战队，战队方面当然也不会过分的苛责，只是星星通过这一轮扫荡的一锅端将他们的角色悉数送到榜单前列，实在是太惊艳了，多少更有名的职业角色被他们甩到了后头。积分榜上前十名，星星战队掠走了五席，其中包揽了前三甲，君莫笑、毁人不倦、沐浴成风。三个角色之后才是黄少天的业余生凡，气得这位在选手群里又是一通刷屏。而活动到了这时候，鬼怪所剩无几，很多人都已经许久未发现鬼怪，积分榜上跳动的积分越来越少，虽然系统给出的数据统计显示还有21只鬼怪，但是神之领域如此广袤，21这样的数量实在是太渺小，很多玩家都已经不想再为这种飘渺的机会去浪费时间了，有的下线，有的却已经开始去做平时游戏里做的其他事情。星星工会的玩家也大多这样散去，但是最受信赖的一批却被悉数聚齐。已经曲终人散了吗？叶修并不这样认为，他相信其他俱乐部工会也不会这样认为，越到了最后鬼怪越是难守，而这样的鬼怪一旦被某家工会发现，势必将成为新的养成目标，也更容易集中力量保护，毕竟活动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结束了。所以叶修召集起了这些星星工会的死忠，盯复活点，还是盯复活点，只要是养成无论如何复活点也会被用到，盯这里无论如何也会被发现。同时在工会频道里也发布了消息，未下线的玩家自由活动的时候也多留意是否有鬼怪，是否有一些其他工会的行为。对于普通玩家而言活动已经结束，但对于俱乐部工会而言，活动正是彻底针锋相对的时候，仅剩的这些目标或许还能扭转榜单成绩， 这21只鬼怪俨然成了胜负手，各大工会都在发动力量寻找或是监视竞争对手的举动。复活点绝不只是星星的人马，各方眼线这一次又做出了安排。只是这一次，即便有各大工会发动起来的庞大力量，却也一直没见什么收获。21、20、19、18，鬼怪的数目在减少着，显然还是有玩家在不经意间遇到过、消灭过。世界频道里随后又有各大工会发布出的消息，花钱买这些鬼怪的坐标。一家发了，家家发，职业俱乐部谁还承担不起这样的悬赏啊？家家都悬赏，玩家只能找顺眼的，或者是各家问价，货比三家了。会长们总算是没在世界上直接喊出明码标价来，否则你一下我一下打起价格战来，这哪有上限呢？在这样不死心的期待中，终于零点的钟声敲响，系统公告今天的百鬼夜行活动时间到，鬼怪还有17只，但是随着活动的结束就这样被系统刷掉了。是的，从各大工会开始悬赏以后，最后的17只鬼怪就愣是没有人发现，就这样一直被系统刷新掉，榜单成绩再没发生过变化。活动的奖励，平时打鬼怪时的掉落是一部分，再一部分就是最终的榜单奖励。榜单分日榜和总榜，日榜每天一换，总榜数天积累。第一天的结束，日榜奖励当然已经可以发放，毫无疑惑是要按榜单排名和积分数来对取。这个不拼人品，名次低积分少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比名次高积分高的人得到的奖励好。活动就是活动，杀鬼怪时就已经有了大量的收获，最后的榜单奖励更是各种璀璨，尤其前10的奖励，那都是要世界公告一下，以刺激玩家积累争取的。星星5个角色混在夜雨生凡、一枪穿云、唐三打、王不留行、扫地焚香当中，各种光芒万丈。